滴不停。 这风情悄然低语，那些粉饰的拥有你， 好想把你拥在怀里，用心感受你的气息，没有勇气去逃离，爱上你是身不由己。 DJ 音乐王